棵孤零零的大树底下，一只小刺猬缩成了一团小刺球。它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树底下的角落里。突然，他听到有人正在谈论他。 哎呀，可怜的小刺猬，看起来真孤单呐。 啊，是啊，不过他会好起来的。友谊的小船就在那儿，只要他愿意去寻找。 小刺猬听到这句话，从树底下噌的一下跳了起来。 友谊的小船就在那儿，只要我愿意去寻找。 友谊的小船，小刺猬真的很想要，要朋友，要友谊。他想，那一定是一艘非常非常大的船，有两个高高的帆，有主桅杆，有帆，还有船头船尾，还有好多的朋友们。对，一艘大船。小刺猬决定到大海上去寻找友谊的小船。到海上去肯定需要一艘船。于是小刺猬来到码头边上，自己造了一艘小船。当他向船上钉最后一根钉子的时候，一只海狸来到船边。他好奇地问， 嘿，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小刺猬敲进最后一根钉子，然后回答小海狸说， 我要出海去寻找有益的小船。 小海狸听了兴奋地大叫， 哦，有益的小船，能带上我吗？我也想要一个朋友。 小刺猬点点头， 哦，当然没问题了，来吧。 于是两个小伙伴开上他们刚刚做好的小帆船，就这样扬帆起航了。他们沿着海岸线航行，还没航行多久，就遇到了岸上迁徙的鹿群。小刺猬把船靠近岸边，然后向小鹿们大声喊， 喂，打扰一下，你们见过有益的小船吗？ 那几只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兴奋地谈论起来。一个说， 有益的小船，嘿，我也想要一个朋友。 另外几头鹿说， 哦，我也想要。 还有我，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自从亲爱的老欧文离开之后，一切都变了。嘿，我说小刺猬，能带上我们吗？我们也要去找朋友，去找友谊的小船。 小刺猬同意了。 哦，当然没问题。 小海狸也同意了。 当然，当然可以。 于是，四只鹿也上了小船。他们继续航行。刚刚走了不远，小刺猬看到在岸上有一只小老鼠正在钓鱼。他向小老鼠喊道， 喂，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有益的小船吗？ 小老鼠好像仔细地想了想，然后回答说， 友谊的小船，哦，没见过。不过我倒是很乐意跟你们一起去寻找。嘿，我说能带上我吗？ 小刺猬同意了。 哦，当然没问题。 小海狸也同意了。 当然当然。 鹿群们当然也同意了。 当然 当然当然当然 了。就这样，小老鼠也上了船，加入了寻找朋友、寻找友谊的小船的队伍。他们继续在大海里航行，他们向着北方、北方、北方航行。慢慢的，海水越变越冷，天气也越来越冷。慢慢的，海面上飘来了一些浮冰。 哦，北方好冷，还下起了雪。一块浮冰上坐着一只巨大的白色的北极熊。你一定能猜到，北极熊也很想去寻找有益的小船，他也想要一个朋友。于是他也上了小刺猬的船，跟他们一起航行。接着船从北方开始向南开，向南，南方，南方，南方。哦，海水越来越暖和，天气越来越热，可是海浪越来越高，海水的波涛越来越汹涌。接着他们又驶向了东方，一直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行驶，行驶，东方，东方，东方。每当小刺猬问别人， 喂，请问你见过有益的小船吗？ 回答他的总是 没见过。 但是每当别人问他 能带上我吗， 他总是回答说 当然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于是船上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朋友，船上的朋友越来越多，鸭子，狗，驴子，还有羊，还有一只猫咪和一头猪。小船上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几天之后，当经过了一个夜晚，又到了白天，小刺猬的心情突然变得很差了，他又想缩成一团孤零零的小球了。他来到船头，抱着船头高高的那根杆子，左杆子的那根木头上已经长出了绿色的树叶。他已经航行了那么多天，可是他还是没有找到那艘有益的小船。这时候海狸看出了小刺猬的难过，他走到船头抱紧了小刺猬。 嘿，别放弃，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呢。 船上其他的乘客也都围过来，大家纷纷说 对，我们会一直陪着你。 还有我在呢。哎，还有我，还有我。 对，还有我。 一只鹿说， 是的，等到我们找到老欧文，他一定会让你开心起来的。 小刺猬看着周围的一张张笑脸，他振作起来了。 你们说的对，友谊的小船肯定就在那儿，我们只要用心的去寻找，那么让我们再试一次吧。 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小岛，岛上长满了绿树。小刺猬指向小岛说， 我们去那儿找。 那是一座很小很小的岛。等船开近了，他们看到上面有一头大象，它正一个人站在树林里面。小刺猬跳进海里，向那边游过去。 喂，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有益的小船吗？ 大象来到沙滩上，它坐在那儿，看着向它游过来的小刺猬。小刺猬已经踩在了沙滩上。大象看看小刺猬，又看看小刺猬的船和船上的朋友们。他抬起长长的鼻子，指指他们的小船说， 有益的小船，那不就是吗？在那儿啊。 小刺猬转过身，他看到大象指的是他自己的船。 然后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哦，不，不是，那只是我的…… 小刺猬看着眼前的一幕，张大了嘴。就在他的小船的后面，一轮太阳正缓慢地落向西方的海面。朋友们在船上看着小刺猬，小刺猬突然喊了起来： 哦，看哪，对，答案就在我们的眼前。 他指向太阳落下去的方向，那是西边。 我们还没有去过西方呢，我们应该到西方去找。 船上所有的朋友都拥抱在一起，大家又是欢呼又是拥抱。 对， 西方，西方，西方。三个方向都找过了，只有西方没找。小刺猬对大象说： 嘿，一起来吧。 于是大象头顶着小刺猬一起回到了船上，大家笑啊跳啊，高兴地闹着，一起把船开向了夕阳的方向。这是一艘那么好看的船，有主桅杆，有船帆，有船头和船尾，船上还有那么多的朋友们。小朋友，也许你想问小群姐姐，那后来呢？他们在西边找到有益的小船了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当然当然当然，叮叮叮，当然。那么那艘小船在哪儿呢？故事讲到这儿，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小青姐姐，你见过鸭子吗？ 见过。 是活的还是烤鸭？ 能不能不说烤鸭这么残忍的东西啊？ 我就想问你， 我当然见过活着的小天鹅，小鸭子，小白鹅，小鸽子。 啊，好了好了好了，是这样的。 什么？ 我们幼儿园准备来一个新同学。 是谁啊？ 小鸭子。 小鸭子？ 但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他叫小鸭子达达。 他叫小鸭子达达？ 嗯，据说是一位女生。 哦，恭喜你啊，唐耳朵。 他吃肉吗？ 小鸭子吃鱼。 吃兔子吗？ 不吃兔子。 哦，那就好。因为他准备坐在我旁边。 哦，那不是很好吗？ 好吗？ 好啊。 据说他的嗓子都是哑哑的。 小鸭子的声音是这样的。 哦，是这样吗？它的毛长吗？ 它的毛是很硬的。 会扎我？ 那是为了在水里游泳啊。 那我要跟它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怕水。 不用怕水，唐耳朵，小鸭子是游泳高手。 它会救我？ 它会救你的。 好的。 它 喜欢吃鱼，它长着硬毛。它喜欢游泳。鳄鱼？ 不是鳄鱼，是小鸭子。 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放学了之后来到了一家商店，他对那儿的售货员阿姨说： 阿姨，我买一瓶抗皱霜。 阿姨比较好奇地问他：哎呦，小朋友，你小小的年纪，你买抗皱霜干什么呀？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对阿姨说： 今天考试我没及格，回家怕爸爸揍我。 今天爸爸下班回家，呱呱就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爸爸，有人把我们的汽车偷走了。 爸爸说，啊，你认得那个人的样子吗？啊， 没留意看，但我把车号记住了。 有一次，呱呱和妈妈到国外去旅行，他们在旅游景点附近看到了有一个女人带着看上去比较瘦弱黝黑的小孩子，哀怜地向他们求助，说可怜可怜吧，他没有父亲呀。呱呱的妈妈听了之后呢，就赶紧给了人家10块钱硬币。呱呱这个时候就比较迷惑地问妈妈说， 妈妈，您给他钱有什么用？他要的是父亲，这样吧，我把爸爸捐给他吧。 赵先生家的电话铃响起，他去接听，一个小孩的声音在电话的那一头问他说， 你的号码是不是就是3737371？ 赵先生回答，哦，不是，你打错了。 那你为什么拿起电话听筒？ 呱呱和团团在一起玩，呱呱对团团说， 家里人最爱动物了，妈妈爱鸟，姐姐爱鱼，我爱小狗。 团团问他， 那你爸爸爱什么呢？ 爸爸的书房总是那么乱，脏兮兮的，他应该爱蟑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智慧星幼儿园的邓芷瑜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白雪公主。 小魔镜呀小魔镜，世上哪个最美丽？不是你呀不是你，白雪公主最美丽。王后听了很生气，公主逃到森林里，小矮人真有趣，脸上长着白胡须，数数看呀有几个，1234567，公主公主别害怕，我们大家喜欢你，又唱歌来又跳舞，我们大家真快乐耶。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白雪公主，小魔镜呀小魔镜呀，世上哪个最美丽？不是你呀不是你，白雪公主最美丽。王后听了很生气，公主逃到森林里，小矮人真有趣，脸上长着白胡须，数数看呀有几个，1234567。公主公主别害怕，我们大家喜欢你，又唱歌来又跳舞，我们大家真快乐。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